实我不放手，并未等于接受，独行共独断线，你自由随时在后面，你间中敷衍我不足够，常为了工作是借口，而其实是感觉已陈旧，不过不是时候，反正可签有倦了，我会不会受够，难道退居幕后亦是成就，任我怎风光再了在你的手，为何神奇中你手中偏化作腐朽，你会不会内疚，唯独是胜过没有，爱隔着红扣，心里这样难受，不过不跟你斗，不放手，并未等于接受，独行共独断线，你自由随时在后面，你间中敷衍我不足够，常为了工作是借口，而其实是感觉已陈旧，不过不是时候，反正可占有受够，难道退居幕后亦是成就，任我怎风光再了在你的手，为何神奇从你手中偏化作腐朽，你会不会内疚，唯独是胜过没有，爱隔着红扣，心里这样难受，怎风光栽了在你的手，为何神奇从你手中偏化作腐朽，你会不会内疚，唯独是胜过没有，爱隔着红扣，心里这样难受。